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书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，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， 请听京韵大鼓《宝玉哭黛玉》，表演者刘春爱，伴奏韩立祥、王立阳、祖金华、刘文胜。 Yeah. 欣赏过了十一届金门曲会上古曲精品演唱会的实况录音之后呢，再请您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哈，这是金门曲会上一场少儿专场的实况录音。 天津啤酒杯第十一届金门曲会少儿曲艺专场现在开始。请听京韵大鼓和尚重奏河山待后生，伴奏本校乐队，演唱西青道小学，指挥赵习佑老师。 Thank you. 请听梅花大鼓，我为教师歌一曲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Thank you. 下面请听北京琴书长寿村演唱，开江道小学伴奏，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长寿村的长寿老人可真 鼓赞天津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其左、赵其右老师。 坛，词曲萧作如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如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 Oh! 光。 又叫我， 哎，叫我这个名字最适合。 想到这儿，他撒腿就往集上跑，哦，扯着个嗓子还紧张不？哎，谁买我？谁买我？谁买我的这个我？打对面找来一个二愣子，冲着小哥把话说：“哎，买我的，让我先看看你这个我。”这个小哥闻听不怠慢，马上打开了布口袋，这个二愣子伸手就往里边摸。他这一摸不要紧呐，哎呀呵，被王八咬了一家伙。当时把那手指都咬破，横地看嗷直就一个劲的摇坏后脑壳。他这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是啪，是打的小哥一连转了三摸摸，回过头来还直嘚嘚啊。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你干什么？谁叫你让我咬着了我啊？咱俩这事儿不算完，咱俩到县衙把理说。说着话，他拉着小波把堂住，请县大老爷来顶罗。这县官姓窝，叫窝囊废，一听击鼓，赶紧上堂也拍桌。你们俩真是这个羊盖被盖的不板，谁给的钱多谁先说。这个小哥说：“老爷，那我先说，是那么回事，我卖我，他买我，他不买我，他揍我。”这老爷闻听一瞪眼：“混蛋，什么我的，怎么啰嗦？你说吧，老爷，我说吧，是那么回事，他卖我，我买我，我一伸手，我咬着了我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更混蛋。”别给他说话还啰嗦，你让我咬着了我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不是老爷，他卖那个东西就叫我。这个小哥，这个老爷闻听直纳闷，心里不住直琢磨：老爷，我今年活了60多，还从来没听说过我这个家伙是什么。好，你把我拿上来，让我看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家伙。这个小哥闻听啊，不怠慢，弄把这个王八就往堂上搁。这个老爷低头那么一看，哦，原来这个王八就是我。我说的是和平小学的王小琪，年龄不大，上4年级。他平时说话爱带口头语，是句句不离他妈的。在课堂上，这个老师提问他算数，他就说：“我他妈的不会这道题。”这个老师提问他英语，他就说：“这门功课我他妈的就是没兴趣。”老师批评他学习不努力，王小琪呆不瞪眼不服气，嘴里还连说：“他妈的！”说这一天放学后，老师家访到他家，想和家长一起帮助王小琪。一进院就听屋里啪啪的响，差点把那桌子给拍劈。原来是王小琪跟他的爸爸正打扑克牌，桌子上还摆着不少钢板人民币。进屋后，老师把小琪的表现说了一遍，他爸爸一听怒火起，一伸手就打王小琪：“哎，你他妈的为什么不学习啊？你他妈的今天揍死你，看你他妈的真不学习！”这个王小琪一把拉住他爸爸的手，站在一旁哭啼：“啊，你能不能先别把我打？别他妈的借机发挥耍赖皮！上一把你他妈的输我一毛，这一把他他妈的欠我2毛7。你他妈的要是不给钱，我他妈的让我妈妈揍死你这个老东西！”这个老师一听明白了啊，王小琪的他妈的呀，是受他爸爸影响的。 星期天，我到郊区 瞧见了一个蝈蝈和蛐蛐，他俩在那吹牛皮。这个蝈蝈说：“嘿，我在南山一口就吃了一只斑斓虎。”这个蛐蛐说：“嗨，我在北山一口就吃了两匹大叫驴。”这个蝈蝈说：“哼，我卷卷须子拔掉了外面的大松树。”这个蛐蛐说：“嗯，我一蹬腿踹到了高山那边的平地了。”这个蝈蝈说：“飞禽走兽，这书我管。”这个蛐蛐说：“嗯，我不管那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河里浮的、草坑里蹦的，我都给他们立规矩。”就是这两个家伙在这说大话，猛听得正东方可他咕咕咕，可他咯咯咯，可他咕噜噜噜噜，飞来了一只如花大公鸡。你说这个公鸡有多愣？啪了一口，把呱呱吞到了肚子里。小蛐蛐一见有气，开言有语的骂公鸡：“我的公鸡呀，你不该！南山吃了我的亲娘舅，你北山吃了我的姑姑姨，撕两个棉花你放一放吧。”爷爷不是个好惹的，今天你碰见我的手，咱俩得分个上下与高低。小蛐蛐越说越恼越生气，蹬蹬腿磨磨牙，捋捋须，那个往前一蹦，也喂了鸡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这场第十一届金门曲会上少儿专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了。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